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头那人儿才高眠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虽然是春光无限好，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。趁着这春色在人间，起个清跟春相见，让春风吹到我身边，轻轻地吻上我的脸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